罗马书的第34讲，罗马书的第13章1至到7节。今天我要讲一个非常之具争议性的一个题目，非常之大的争议。题目叫做什么？信徒与政府有何瓜葛？我们究竟和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究竟有些什么事我们是应该要做，有些什么事我们不应该做？其实这个题目都是非常之的应时。现在我在这里讲到，讲不定在 Minnesota 就有很多的美国人在树示威，在树游行，当中亦都可能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示威游行呢？因为有政府的人员是杀死了平民，他们觉得政府做得不对。究竟圣经教我们在这些这样的情形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去示威，是不是去游行呢？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有很清楚的答案。罗马书的13章1至到7节是新约里面对基督徒我们应该和政府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对政府的责任又是怎样，有很清晰的教导，有很简单的教导，是非常之直接的经文，亦都是给我们基督徒非常之重要的经文。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基督徒一直都是面对这个问题，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做，亦都形成了有很多的挣扎。在传统上，美国是比其他的国家少遇见这些问题，因为美国的宗教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之自由。香港呢，以前是没有这些问题，但是近年亦都是多了。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怎样对待政府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当政府不是你自己民族的人的时候就更加艰难。就是好像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在罗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是在受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究竟他们应该怎样来到对待政府呢？这个正是保罗给他们的教导。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很多基督徒是用基督教的名来到进行革命改革，反对政府，希望得到他们的权利。亦都有很多基督徒就是用基督教的名义来到发动战争。一个好好的例子就是十字军的东征，是吧？我们见到搞出了很多的问题。其实在这一方面，很多基督徒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做得很对，但是亦都有很多基督徒是超越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成为了革命者，甚至是违反了地方政府的律法。美国我刚才说是一个非常之自由宗教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时当我们发现如果政府做些事我们觉得不公平，又或者是不人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就会去示威，就会走去游行，是吧？会反对政府，甚至有时会发动攻击，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现在在 Minnesota 所发生的事一样。其实我们要知道，就算美国的诞生都是出于一场的革命。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保罗没有教我们说若果我们要自由，我们就去反对政府，去反抗政府，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当时那些美国人怎样啊？因为希望得到自由，他们反对英国政府，甚至是和英国来到打仗，来到是得到独立，是吧？的确我们是独立了，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就算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美国人拒绝交税，因为为什么？他们觉得政府剥削了他们自由的权利，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不交税。 虽然美国的立国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但是不等于神不能够将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变成一件好事。在历史当中，没有任何的国家是比美国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国。很可惜，现在美国自己成为一个后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实在是非常之可惜。我们可以看看 C.S. Lewis 有一句名言提醒基督徒，他说人是有永生的，但是国家的存亡呢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他说相对来讲，国家的存亡是微不足道比起人的永生。如果我们用时间浪费时间在改革政府改革国家的话，而不是去拯救人的灵魂，这个是绝对不值得的。因为相对来讲，人的永生是永恒的，但是国家的存亡只不过是暂时。好可惜，很多的牧师都忽略了去传福音，他们强调用政治的改革来到改变世人，他们强调去改变政府改革政府。教会其实应该运用我们所有的力量资源，所有的财力物力来到做什么？行大使命，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应该成为模范的市民，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改革或者去敌对政府。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参政，甚至不应该在处政府来到工作。其实在处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例子给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好好的基督徒都在政府里面当政。例如呢，旧约的约瑟，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在处埃及，而约瑟就成为埃及的宰相。还有呢，但以利，不单止他是经历了两个王朝，还在外邦人的王朝来到成为高官， 经历巴比伦和波斯。在说新约亦都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是有一个税吏，就是马太。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另外有个税吏长叫做 撒该。在说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亦都有一个外邦人叫做哥尼流，他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百夫长。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有一个叫做方伯士求保罗的，他亦都是接受了耶稣基督。讲到这里又要讲一点考古学。考古学真的发现了有一块的石砖是公元的52年至到54年，上高刻住使求保罗的名字，而且有他的衔头，证明他真的在处当时是做官。当然亦都是有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那个玉卒，记不记得？等阵我们都会回来看这一件事。还有呢，在处腓立比书，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向腓立比教会的人问安的时候，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的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的安。当时在处皇宫里面，在处该撒的宫廷里面，有很多的高官都是基督徒，甚至在该撒的家族里面，皇亲国戚都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当然有很多基督徒当他们做官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也都有很多是事后才成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绝对可以在政府里面来到做事，绝对可以是参政。圣经也都从来没有说叫基督徒不要去参政或者在政府来到做工。无论我们在哪里来到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有美好的见证，是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神叫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基督徒教会都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圣经没有叫我们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国度，这样很重要。我们关注的不是人民外在的生活，而是一个失丧者内在灵魂的改变，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最应该关注，而不是说透过政治的压力希望对抗政府，而是我们要过着敬虔的生活，用忠实的讲道来到影响我们的政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对抗政府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的讲道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要人民甚至国家来到改变认罪悔改，这个才是我们的呼召。我们不应该用时间、金钱、精力参与政治的运动，希望是改革政府。我不是说这些都不重要，我是说什么？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就是拯救失丧的灵魂。这个就是刚才 C.S. Lewis 所说的话。来到这里我们要看看，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会讲起信徒和政府的关系，其实是有原因。在罗马书的第一至到十一章，保罗讲出因信称义的道理，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到二节，保罗说你们应该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应该要尽心尽意尽力这样来到爱神。然后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三至到八节呢，保罗说我们应该要用恩赐来到侍奉神，来到回应神给我们的救赎。我们要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要爱神，然后我们就要爱人如己。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我们应该侍奉神的时候是由自己做起，我们要爱人。然后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至到十三节，这个侍奉是包括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然后呢，再进一步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四至到十六节，是包括教外的人。然后跟着呢，是包括我们的敌人。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七至到二十一节，对待我们的敌人应该怎样啊？当他们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就是保罗的教导。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讲的一篇道，叫做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如果大家未听，你可以在网上听回这篇道。那为什么保罗突然间又讲到和政府的关系啊？咦，刚才我们讲不要自己伸冤，是吗？神是会为我们伸冤，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在世上政府的司法制度能够帮我们伸冤。但都是有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刚才说我们要跟神首先有个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跟我们身边的人有好关系。当我们跟身边的人有好关系的时候，我们跟政府都应该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三章突然间是讲我们怎样应该是对待我们的政府。其实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一至到六节是有一个很精彩的首尾结构。我一反常态，我今天不会跟大家逐点逐点来到讲这个首尾结构究竟有多精彩有多好，但是我等阵呢就会摆喺树我嘅大纲嗰度。我嘅大纲就係照住呢个首尾结构嚟到係做出嚟。我会将呢一个嘅首尾结构留喺树个 PowerPoint 嗰度，若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 download 嚟睇。我今日嘅大纲就係照住嗰个首尾结构。嗰个首尾结构一共係有五层，五个首尾结构一头一尾嘅经文，都是讲好相似的话，就做出了这个大纲。这个大纲是讲什么？第一点，政府的权柄是出于神， 是神将权柄给世上的政府。罗马书的十三章一节和六节都是讲一样的话。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些权柄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政府，我们要顺服掌权的人。罗马书的十三章二节和五节。还有第三点呢，政府是有权惩罚罪。罗马书的十三章三节头和四节尾。还有第四点呢，作恶的人要怕地上的政府，要惧怕律法，惧怕地上的政府。罗马书的十三章三节和四节中间的部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怎样，我们要行善，有益得称赞。我们要做好自己，用我们的行为来影响政府，不是去示威，不是去游行。这个是罗马书的十三章三节尾和四节头。好，等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神将权柄是给地上的政府。罗马书的十三章一节和六节。一节讲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命的。六节讲什么？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有没有见到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所有地上掌权的权柄都是出于神。还有呢，他们是神的差役，是神差派来管理世上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见到，无论新旧约都有很多相似的经文告诉我们，地上掌权的权柄都是出于神。例如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二十一节，说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在但以理书的四章十七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有没有见到啊？是神废去王，是神立王。神要将他的国赐给哪个就赐给哪个，甚至是一个卑微的人。还有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第一节呢，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财富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神甚至指名唤姓，说古列就是我高立的，你们是要服从他。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基督回答比拉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耶稣基督同比拉多说，不是神给你权柄的话，你哪有权柄，哪有能力来到审判我。所以我们见到圣经真是充满了这个教导。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地上掌权的人？而在圣经里面也都有很多的例子，无论新旧约都给我们见到服从的教导。大卫啊，我们讲大卫传的时候都讲过，他有两次可以杀死扫罗，但他都没这么做，是吧？他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立的，他是将深渊的事给神，而不是摆在自己的手里面。还有呢，在新约在使徒行传里面，记不记得在腓立比啊，那些官长剥了保罗和西拉的衣服，用棍打他们，在他们的脚上高伤了木狗，将他们收监，然后很严厉地看守着他们。结果到了夜晚，保罗和西拉是不是在监狱里面示威啊？是不是在反抗政府啊？不是吧，他们怎样啊？唱歌赞美神，是吧？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保罗被人三次用棍打他，一次用石头来到抌他，但是保罗仍然是服从掌权的。我们有没有见到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而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二节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反抗政府的话，就等于是反抗神。保罗在罗马书的13:6，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纳粮是什么？是纳税。我刚才都讲过，现在有很多美国人仍然不想纳税给美国政府，是吗？亦都有人曾经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问过耶稣基督，他们说喂，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啊？耶稣基督怎样回答啊？你拿个银仔给我看看。然后他说喂，上高的人像是谁啊？是该杀的人像来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是吗？所以耶稣基督都教我们，我们要服从政府，甚至我们应该是要纳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有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政治的捆绑啊？没有，他只是带领人脱离罪的捆绑。耶稣基督亦都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推翻政府，甚至他没有推翻奴隶的制度，是吗？耶稣基督怎样回答啊？在约翰福音的18:36，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神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节的经文亦都被很多人误解，就是说喂，你看看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说是没有千禧年国。但是解错经了，这里不是这样解，是吗？他第一次来临是做什么？是赦免罪，为我们钉十字架嘛，不是去推翻政府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但是公义去到末世是会有的，所以去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就会有公义，那时候万失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但是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不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我已经讲完了第一点了，就是地上掌权的政府都是神给他们的权柄。第二点呢，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服从世上掌权的人。罗马书的13:2-5，二节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五节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喂，这个顺服是怎样的顺服啊？有正面和负面，有没有见到啊？负面是什么啊？13:2说喂，你们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抗拒是负面来看这件事，是吗？你们应该要顺服，但你不顺服去抗拒呢，就是负面。但是讲的嘢都是一样，就是要你们顺服。罗马书的13:5就是正面的来看这件事，你们必须顺服。有没有见到啊？二节和五节就是讲到我们要顺服地上掌权的人。那你说这个顺服的原则又是怎样啊？罗马书的13:5未讲得很清楚，不但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保罗说你们顺服政府不是说怕政府罚你们，有一个更高的动机。这个更高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的良心的缘故。正确的动机，纯粹的动机，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听，我们应该顺服地上掌权。记不记得我上几次跟大家讲恩赐，是吗？我说有一个恩赐叫做施舍的恩赐。施舍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 didomi 这个字就是纯正的意思。所以我说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要有纯正的动机，是吗？不是说有其他的动机，例如啊，我现在施舍，我现在捐钱给教会，希望有人见到啦，这样。你这样你的施舍，你的捐赠就没有了纯正的动机。我们顺服政府都是一样，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就是出自我们的良心，因为这样是正确。 嗱，喺住罗马书嘅十三章一节话当顺服他，喺住第五节话必须顺服。所以唯一嘅原则系乜嘢啊？就系要顺服，毫无条件，毫无限制，无论如何你都要顺服，一味顺服呢、这个就系保罗所教我哋。嗱，其实顺服呢个字系一个命令，顺服呢个字系去 potasso 呢个字，系一个俗语嚟嘅。原文嘅希腊文嘅意思系乜嘢啊？你排住队咁嚟到顺服，所以地上掌权嘅人，我哋应该排住队嚟到顺服。就系神将呢啲人摆喺我哋嘅上高，我哋一味系要顺服佢哋。呢、这个就系保罗嘅教导。嗱，仲有第三点咧，顺服嘅形式系点样？有好多人话：，喂，你个政府系好嘅，我咪顺服咯。你个政府唔好，我点解要顺服啊？好多人都系咁谂嘅噃。但系保罗讲乜嘢啊？无论边个系你嘅统治者，你都要顺服啊！系我哋做基督徒嘅责任，你都顺服地上嘅政府同埋国家。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就算领袖人系尼禄，尼禄系边个啊？是罗马政府一个非常之残酷的一个君主。就算你的领袖是希特拉，你都要顺服。我们知道希特拉有多残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多少人，是吗？但我们是无条件。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写信给一班正在被迫害的信徒，他怎样跟他们说啊？叫他们作好准备，要面对更大的逼迫，是彼得警告他们。在住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二至到十四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彼得是不是说：喂，你顺服一些好的政府，你不去臣服那些不好的政府？彼得不是这样说，彼得说一切的制度，是吗？经文讲得很清楚，还不单只要顺服掌权的君王，连差派来的神宰你都要顺服。换句话来讲，彼得说这些人不单止逼迫你，还要毁谤你。就算有人毁谤你，你要顺服。哇，我们不是这样的，是吗？有人毁谤我们会怎样？发晒烂渣啦，是吗？不是、哦、彼得说你要有好的行为，你要顺服一切的制度。这个是彼得教我们。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五节，彼得还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刚才说有人毁谤我们，若果我们有好的行为就会怎样？堵住他们的口。本来是毁谤你，哇，毁谤你，你行为还是这么好，你就会堵住了这班人的口。然后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敬畏神，尊敬君王。嗱，呢度其实我又睇到有一个首尾结构，唔知道大家见唔见到呢？一头一尾系讲乜嘢啊？尊敬人系嘛？尊敬众人同埋尊敬君王，一头一尾。当你尊敬人嘅时候，你尊敬紧边个啊？其实你一说敬畏紧神啊！这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敬畏神。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喂，你们若果在政府来到惩罚，不要因为是你们犯了政府的律法，你们被惩罚是要因为你们的信仰，因为你们的神，而不是因为你们触犯了国家或者政府的律法。这个就是彼得教我们。 在提多书的三章一节和二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竞争，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有没有见到啊？顺服作官掌权的总要和平，是不是叫我们去游行示威啊？反对政府从来没有这么说，我们一味是要顺服。我们应该要遵守国家政府每一条的律法，无论这些国家的律法在我们的眼里面是公正的律法不公正的律法，我们一样是要服从，一样是要遵守。讲到这里，我亦都要讲有例外的。例外的是什么？如果政府叫我们做违反圣经的事，我们就不遵守，尤其是是阻止我们敬拜。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当我们被政府逼迫收监甚至是杀害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因为神，而不是因为我们抵触了律法，这样是很重要。我刚才说我们要顺服政府，除了一样，就是当政府叫我们做违反圣经的事，尤其是是不准我们敬拜。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教会的附近有一间教会叫做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他们的主任牧师当时是 John MacArthur， 现在他已经过世。在疫情的时候，政府怎么说？不准在室内敬拜，但是 John MacArthur 的教会仍然继续在室内敬拜。结果怎么样？那些警察来罚他钱，罚钱是怎么样？服从政府交罚钱，是吧？政府还做什么？在个 parking lot 封锁了你们的 parking lot， 不给你们的人来敬拜，他们照样敬拜。事后打官司，政府裁定什么？ John MacArthur 的教会是对的，政府无权阻止人民敬拜，所以是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这个裁决是符合了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服从政府，除非政府叫我们做违反圣经的教导，尤其是是不准我们敬拜。旧约也都有很多同样的例子，记不记得我刚才说，当以色列人在住埃及的时候，当时约瑟是做宰相，但是约瑟死了之后，哇，那些法老王忘记了约瑟是谁，跟着怎样逼迫那些犹太人啊，尤其是见到那些犹太人越来越多，是吧？好害怕啊。法老王怎样啊？跟两个接生婆说，喂，你接生到男的 BB 仔你就捏死他，女的就留下他。喂，两个接生婆是谁啊？斯弗拉和普亚。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啊？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不是神的话语的教导，违反了不可杀人圣经的条例，所以他们是没有做到，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还有例外呢，在住但以利书的第三章，当尼布格尼撒叫但以利三个朋友敬拜自己的时候，他三个朋友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情愿被抌入去火炉里面。在但以利书的第三章，还有但以利书的第六章呢，有人要陷害但以利，知道但以利每日都要敬拜耶和华，于是就同波斯王大流士说，喂，你不如下一个令啊，要所有的人敬拜你，任何人若果敬拜其他的人或者神的话，都要被抌入去狮子坑。但以利有没有这样做啊？但以利情愿被抌入去狮子坑都不服从，因为圣经说我们只可以敬拜世上唯一的真神。在新约也都有不服从政府的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四章，我们见到使徒周围走去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七至十八节， 那些长官、那些官长，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者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不准那些门徒走去传福音，违反了圣经的教导，门徒听不听啊？你看下《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九节，彼得和约翰怎样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所以我们见到，无论新约旧约都有给我们例子，若果政府叫我们做的事是违反圣经教导，尤其是阻止我们敬拜，我们绝对不会妥协。但是当你不妥协的时候，你就会怎样？抹干净你的八月十五，准备被罚。罗马书的十三章二节说：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当你是抗拒政府的话，你就会受到刑罚，无论你是做得啱做得不啱，总言之你抗拒政府的话，你就会得刑罚。当你做得啱的时候，就会好似但以你的三个朋友一样被抌入去火坑，就会好似但以你自己被抌入去狮子坑。但是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算我哋做得啱，当政府唔准我哋敬拜或者叫我哋做违反圣经嘅事，而我哋拒绝，我哋唔服从嘅话，我哋都需要有一个好嘅态度，有一个谦卑有礼嘅态度。嗱，呢个系圣经教我哋。你睇下喺但以理书嘅第一章，当但以理唔肯食巴比伦王为佢预备嘅食物，点解佢唔食啊？因为神系有特别嘅饮食条例俾以色列人，系要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从佢哋嘅邻居分别出嚟，以致佢哋唔会跟住佢哋嘅邻居嚟到拜偶像。所以当时有特别嘅饮食条例，所以但以理唔食，但系佢对嚟招呼佢嘅太监非常之嘅有礼。在但以理书的一章十二节，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有没有见到啊？求你啊，非常之的有礼。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当但以理拒绝敬拜波斯王的时候，他跟王怎么说啊？他说：愿王万岁，是吧？但以理书的六章二十一节，就算我们不服从政府，我哋都应该有谦卑有礼嘅态度。嗱，当我哋唔系因为政府叫我哋做违背圣经嘅事，唔系政府唔准我哋敬拜，而我哋自己系触犯咗政府嘅条例或者国家嘅律法，会点啊？喺《罗马书》嘅十三章二节讲得好清楚：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嘅命。当我们不是因为政府阻止我们敬拜，叫我们做违反圣经的事，我们自己走去抗拒政府，你就是抗拒神的命。有人说：喂，就算残酷的政府我都要服从，你叫我服从共产党，还有呢，甚至是希特拉的纳粹党，你都要我服从？是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来的，除非他们叫你做违反圣经的事。甚至有很多邪恶的国家都是神用来惩治列国，甚至惩治以色列。在圣经里面说他们都是神手中的杖，是神用这些国家来惩罚列国，就是好像亚述国和巴比伦。你知不知道亚述国和巴比伦是有多残酷啊？非常之残酷的人民，但是神都能够用他们来到掌权。我讲完了两点了，第一点就是所有地上掌权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第二我们是要服从地上掌权，除非他们叫我们做违反圣经的事。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政府是有权来到惩罚罪， 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三节头和四节尾。三节头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四节尾呢，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邪恶的。有没有见到啊？政府是要作恶的惧怕，是要刑罚作恶的人。神在世上建立他地上的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约束罪恶，约束邪恶。就算共产主义的国家都能够约束邪恶。我听闻，若果你现在在中国大陆，你走去犯罪，警察在半粒钟、一粒钟的时候就会敲门来到捉你。全国都是录像，是吧？都知道你是哪个，你够胆去犯罪？半粒钟、一粒钟就来捉你了。这个就是地上的政府是能够约束罪，就算是共产党都能够约束罪。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切拿开呢，就会怎样？人就会显出自己的本性。记不记得我讲士师记的时候，我都讲过，当时以色列武王，是吧？武王管就怎样？各人偏行己路，自己行眼中为正的事。当这些约束被拿开，如果你是武王的话，武王管的话，就会这样发生。政府是应该惩罚罪恶，保护人民的性命财产，防止人民受到伤害。嗱，昔日神是俾以色列人是有权柄嚟到限制罪。一个好好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诺还诺，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好多人说，哇，这些律法好残酷，是吗？其实就是要来约束罪，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政府惩罚罪的时候，就是替天行道，替神来到执行审判。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十三节，你的眼不可姑息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有人说，喂，以色列国就有神的律法啫，喂，其他的国家好像中国那样都没有神的律法，那他们怎识得怎样来到处理罪啊？喂，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神跟他们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吗？在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七节，结果他们吃了之后呢，眼睛明亮。创世纪的三章七节，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是懂得分别善恶，见到自己赤身露体即刻走去匿埋，是吗？这个知识代代相传，传给亚当的后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有良知，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这些基本的知识。头先我说我们顺服律法是要有一个很纯粹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听，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善恶的良心，由亚当一路是传给所有他的后裔。在罗马书的二章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一个未重新得救的人都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个地上的政府其实真是属于神的机构。为什么啊？首先是神将权柄给政府，然后呢，每一个掌权的人都有良知，懂得分别善恶。所以这些的地上的政府都可以讲得是属神的机构。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是要透过地上的政府来到惩罚罪、约束罪。在个人的立场，可能这些掌权的人完全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却是代表了神。 嗱，若果神嘅机构唔去惩罚罪嘅时候，就会点啊？就会崩溃，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甚至会影响整个民族。就系好似一个屋企入边，你啲仔女犯罪唔听话，你一味得纵容，你从来唔惩罚佢哋，会点样啊？你害咗佢哋，系嘛？成个家庭都会崩溃。若果好多嘅家庭都系咁样，社会都会崩溃，成个国家都会崩溃。嗱，我已经讲咗有三点，仲有第四点呢？作恶嘅却当惧怕。罗马书嘅十三章三节同埋四节中间嘅部分，三节话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四节话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的。嗱，惧怕呢个字系 phobos 呢个字，慢慢演变成我哋英文嘅 phobia。phobia 就系惊怕害怕。嗱，政府处罚人，处罚嗰啲咩人啊？作恶嘅人啊嘛，你唔犯罪，政府唔会处罚你噶。就系嗰啲违抗律法、破坏法纪嘅人。当政府执行律法嘅时候，就会令到人民惧怕律法、畏惧律法。嗱，呢个就系神嘅旨意。嗱，但系当一个政府唔去执行律法嘅时候咧，人民会唔会怕律法啊？唔会惧怕律法，系嘛？就会形成咗好大嘅悲剧。而家美国就系一个例子，道德标准每日下降越嚟越低。支持同性恋、变性、堕胎、轻看罪，唔会好迅速咁样嚟到惩罚罪人，甚至我哋可以讲得系纵容罪行。嗱，呢一切都唔系神所喜悦。呢、这个亦都系原因，点解美国而家真系面临崩溃嘅边缘，就系因为我哋冇正式好好咁处理罪恶。呢、这个就系原因之一。相对来讲，有一个国家虽然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做得很好的是哪个啊？新加坡啊，是吧？你试下走去新加坡抌个垃圾，你试下去新加坡偷少少嘢，当众咁样揾条藤条嚟就打你啊！你唔痛啊？你都冇面啦，是吧？喂，真是令人畏惧律法噶，是吧？呢、这个就是真正圣经的教导。我哋系需要畏惧律法，所以就算系共产党，甚至系邪恶嘅国家，都能够执行律法，使人敬畏律法。嗱，但系我亦都要讲，亦都有好多嘅国家因为政治嘅原因，系会进行大屠杀，系会做啲系唔公义嘅事。但系总括嚟讲，一个政府都是会执行公义，来到使人敬畏律法。讲到这里，经文讲什么？这些掌权的人不是空空佩剑。佩剑来是做什么？是不是打劈劈？佩剑不是打劈劈的，佩剑是有生杀之权的，是吗？有好多嘅和平主义者唔主张打仗㗎，係咪？甚至有好多人话唔主张有武器。喂，你睇下圣经点讲，应该配剑呀，係咪？政府嘅人员係咪应该執行公义呀。所以你话打仗係咪圣经嘅教导呀？绝对係，係有公义嘅战争，係咪？有啲时候係需要打仗。嗱，亦都有人问，若果系咁嘅时候，喂，死刑系咪圣经嘅教导啊？死刑绝对系圣经嘅教导啊！你睇下创世纪嘅第九章第六节点讲，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嘅形象造的。点解杀人者死啊？喂，呢、这个人系照住神嘅形象嚟到做噶嘛，所以杀人者系应该要填命。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民数记的三十五章和申命记的十九章都有讲到关于死刑的律法。在创世纪的四十二章第二十二节， 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这孩子么？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有没有见到啊？流人血的罪，神是会追讨。如果一个国家是照住神的律法来到统治，就会约束罪。但是一个国家流人血没有去偿还，罪没有得到适当的惩罚，就好像美国现在一样，地就会被污染。在说旧约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当流人血的罪是没有处理妥当的话，是会污染土地。我不会读完所有的经文，我会留在说的 PowerPoint 那里，大家有兴趣可以 download 来看。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为什么神容许以色列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被掳掠？原因就是因为整个国家都是充满了血腥的罪恨，而美国现在真的要很小心，美国就在处布紧以色列的后尘。最后一点，我们要行善有益不称赞。罗马书的十三章三节尾和四节头，第三节说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四节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尽量与人和睦，我们要是做有爱心的事，要尽量做最好的公民，要过住敬虔的生活来到影响我们的社会。众人见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不是说走去反抗政府、反对政府，走去示威、走去游行。如果有人逼迫我们呢，要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而不是因为我们触犯了律法。我们要行善得益，得到称赞。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首先就是所有地上掌权的都是神差派，都是神授权给他们。在圣经里面，无论新旧约都有很多的例子我跟你们分享了。第二点呢，我们绝对是要顺服掌权的人。我们的顺服是没有限制，是没有条件，除了一样，就是什么？当政府叫我们做违反圣经教导的事，尤其是阻止我们敬拜或者不准我们敬拜。还有第三点呢，政府是有权惩罚罪，就算邪恶的政府都能够约束罪恶。第四点呢，作恶的是要小心，是要敬畏律法。这个就是美国现在是没有做好，我们是要很小心。最后一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行善得益得称赞，做好自己，做一个好的公民，好的榜样来到影响政府，而不是去敌对或者是对抗政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有你的教导，给我们有罗马书的第十三章，讲给我们听信徒和政府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地上所有掌权的政府，他们的权柄都是出于你，所以我们是要顺服掌权的人。而这些掌权的政府是有权柄来到惩罚罪，令到人们敬畏律法。愿意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做好自己，有好的榜样，成为好的公民，有好的讲道来到是影响政府，而不是去游行示威。愿意透过我们的好行为都能够堵住众人的口，将那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